说永远地你爱着我，千言和万语随风雨掠过，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。